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65集，一场空。小四子揉了揉那条虫子，那虫子还拿脑袋蹭小四子的手指头，显得很亲昵。众人只觉得好诡异。公孙让陈公公掰开大长公主的嘴，赵普下意识拉住他。 哎，书呆，你要干嘛？ 不怕，这虫子叫胖琪琪。 小四子取名的风格。 胖琪琪是娘娘蛊，不伤人的，专门将人体内的蛊虫抓出来。 说着，公孙将那只白色的胖虫子放到了公主的嘴边，赵真就感觉一激灵，但那虫子已经哧溜一声钻进了公主的嘴里。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白玉堂，果然那耗子脸都白了，感觉胃里已经翻江倒海。众人在那儿等着，没一会儿就见公主嘴里出现了一团白色的东西，小四子用个夹子将那胖虫子夹了出来，放到了匣子里，随后用夹子戳了戳他的肚子。没一会儿就见胖琪琪张开嘴，从嘴里吐出了一条绿色的小虫子，公孙赶紧将那条虫子夹起来放到药匣子里。 那些百姓都有救了。 叔太，我黄姐。 此时众人就见大长公主的气色也好了些，呼吸均匀了起来。 放心，吃点解毒药丸就好了，他没事的，我赶紧配药。 公孙拿着药鼓就跑了，赵真让南宫带上宫里所有太医配合公孙配药。展昭就见小四子将匣子放到桌上，从荷包里拿出糖块来喂那虫子，就见那只虫子吃了一块糖之后又美美的蜷成了一团。小四子将铜匣子盖上放回了药箱里。白玉堂往药箱里瞄了一眼，就发现这样的铜匣子有好几十个，展昭也看见了。 小四子，胖琪琪不止一条吗？ 只有一条娘娘蛊，好珍贵的。 为什么叫娘娘蛊？ 娘娘蛊很特别的，就好像是所有蛊虫的娘一样，只要他一叫唤，那些蛊虫都会到他身边，而且乖乖听话。他会将其他的蛊虫藏在嘴里，所以是取蛊的神物，爹爹养了好久的。 那些匣子里是什么呀？ 赵普蹲着头一次仔细研究公孙的药箱子，发现这药箱子别看不大，里头还珍藏了不少东西。 这些都是蛊虫啊，别乱摸，有的脾气很不好的。 小四子捏住赵普的手指头让他别乱动，赵普赶紧缩手。之后小四子一个个打开匣子，给众人介绍了一下公孙养育的各种珍贵蛊虫，每一条都有小四子给取的名字，什么胖琪琪、绿蘑菇、阴蝈蝈、粉嘟嘟，简直是千奇百怪。赵普嘴角抽了抽，觉得公孙养的宠物也太危险了。入夜的时候，公孙已经研制好了解药，调配多份，让侍卫们带着到街上给中毒的人解毒。又过了两个时辰，所有人的毒都解了，开封府的危机终于解除。赵真听到危机解除之后才长长出了一口气，随即眼色一寒，看向南宫季。 抓人。 是。 南宫带着大批人马闯入昊天楼，然而昊天楼里只有坐在地上呆呆发愣的宁公公。被五花大绑带入皇宫之后，他交代说王峰和鬼面人打了起来，往九峰岭的方向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带人赶到九峰岭的时候，就看到乱葬岗边王峰已经身首异处，一命呜呼，而屈仲远也是身受重伤，奄奄一息地躺在乱葬岗里。展昭皱眉，从乱葬岗出来， 又回到乱葬岗里，这本不该是屈仲远的命运。虽然变成鬼面人之后他害死了很多人，但不可否认，作为最开始的一个被害者，他是多么的无辜可怜。公孙给屈仲远诊治了一下，叹气摇头， 他本来就身受剧毒，再加上走火入魔，这次又伤了脏器，已经回天乏术了。 众人将屈仲远抬回了开封府，包大人和包夫人都在府内等着，没想到多年之后再相见，竟是这样的光景。公孙跟包大人说，屈仲远只剩下一口气，随时会走。包大人走到屈仲远身边低头看他，包夫人在一旁叹息，包岩扶着他娘，看着躺在门板上非人非鬼的屈仲远。包大人弯腰凑到屈仲远脸侧，似乎听到他在说话，展昭耳力好提醒包大人， 他好像说腰间。 包大人愣了愣，旁玉手快翻开屈仲远的腰带，就见那夹着一张折好的纸。庞玉打开一看，上边是一个地址，就在开封近郊的一个村子里。这时众人就看到屈仲远开始抽搐，包大人将那只簪子塞进了他的手中，在摸到簪子的一刹那，屈仲远忽然安静了下来，面容也不再扭曲，渐渐地合上了微睁的双眼。公孙测了测他的脉搏，叹息， 已经过世了。 包大人摇头，众人也久久不能言语。赵普让影卫根据这张地址去找找，折影他们去了一趟，竟然找到了已经失去记忆的十叶青梅竹马的情人及其家人。公孙给他们诊脉之后，发现他们中了那种遥香阁使用的香料失心散。公孙通过解毒让那姑娘和她的家人恢复了记忆，石业失而复得，终于可以与心上人重聚，喜极而泣，感觉就像是噩梦一场。王启、欧阳纯华他们也都替他开心，终于是雨过天晴，不幸之中的大幸。几天之后，包大人和包夫人给屈仲远办了丧事，将他葬在青竹山下。屈仲远入土那天，开封府的众人都去了，连太师和八王爷也到了，众人都对他的遭遇唏嘘不已。儿子屈仲远死后，陈轨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公孙说，陈轨的确已经是入风中之竹，随时都会离开人世，大限已到了。展昭和白玉堂正看着石业和他未婚妻在屈仲远坟前撒纸钱，就听到包岩和庞玉在后头细细碎碎，不知道聊着什么。 真的？怎么了？我找到凤儿了。 凤儿？你说燕凤儿？ 可不是。 他没死吗？ 公孙也好奇地凑了过来，庞玉点了点头。 王峰炼药需要大量的钱，所以他经常给那些有钱的公子下药，从他们那坑钱，然后又不让他们记得。燕凤那个相好就是被坑了钱之后下了药，所以将他忘记了。而燕凤查这件事的时候呢，查到了昊天楼的秘密以及王峰下药的事情。王峰本来想要他的命，让宁公公将他炼了药算了，不过听说燕凤一直拿宁公公当亲爹那么孝顺，所以老头下不了手，于是将簪子扔进了药炉里糊弄王峰。另一方面，他给凤儿下了药，让他将过去忘记，还给了他些钱财，将他安顿在了围场附近的农家，让他当了一个普通的浣纱女。说来也是奇缘呢，那位公子哥之前被燕凤当街拦住一次之后，莫名就对他念念不忘了。后来他去狩猎，在湖边看到了凤儿，那时候燕凤已经不记得他了， 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一见倾心，于是接回家，已经成亲了。现在孩子都有了，日子过得好着呢。 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不过这案子本就十分疯狂，结果更是让人遗憾，也幸亏留下了石业和燕凤这两对有情人，免于浩劫，能重获新生。众人离开青竹山回开封府，白玉堂见展昭心不在焉的。 妈，着急的话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红缨寨。 嗯， 展昭正往后看，听到白玉堂的话回头，不过一脸茫然，显然什么都没听到。 你怎么了？担心你娘啊？昨天我娘来信不是说了吗？红缨寨一切安好。 不是，我爹也写信了，让我不用担心，照顾好外公，红缨寨一切都好，慢慢过去，不用着急。 展昭摇了摇头，边往后看边说。白玉堂捏着展昭的下巴，将他东张西望的脸掰回来对着自己。 那你干嘛？ 那什么，你没感觉到吗？ 感觉到什么？ 好像有人盯着我看。这感觉之前有过一次，就我们去找玄宁那次。 白玉堂往四周围看了看，此时他们离开了青竹山，已经走入街市，四周围人不少，但白玉堂没感觉到什么危险的目光。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还是最近因为王峰的案子太累了？ 可能。 展昭摸了摸头，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围的巷子以及如织的人流，的确像是有什么人正在看他，而且那目光中带着浓浓的恨意，绝对的不怀好意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